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本节目部分资料由北京市方志馆提供。 云水巴山雨，文章金石生。这副对联是老舍先生在20世纪60年代书赠巴金先生的一副对联啊。别看就这么几个字，可很有讲究。这个对联呢，是属于就是对联当中啊，有一种是嵌名联啊，就是要把名字嵌入到这个对联当中，而且属于叫鸳间格，就是说呢，把这个规定的字一定要嵌在上下联的第三个字的位置之上啊，可以说要求是十分的严格。但是我们看到这副对联呢，真是浑然天成，非常的有讲究啊，叫云水巴山雨，文章金石生。那么云水巴山雨呢，这是用了唐人诗句叫共话巴山夜雨时啊，这是暗喻巴金老是为蜀中之奇才。那么下联呢，文章金石生，这是说呢，巴老的文章是隐喻海内外，定然会发出金石之声啊。今天我们打开文化之门，欢迎各位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张亮。说到老舍先生和巴金先生都和北京人艺有关，今天是周四，继续是我们打开文化之门啊，文学家与北京人艺的系列节目。今天呢，也是我们这个系列的收官之作，最后一期，我们来说一说巴金、石平梅、沈从文等文学家和北京人艺的故事。还是有请我们这一系列的选题策划人小强老师，欢迎。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强。 仍然是我们北京人艺戏剧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刘林老师来做客我们打开文化之门，欢迎。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林。 我们不知不觉已经来到这个系列的最后一期了哈。 对， 是啊。 其实还有很多想说的内容没有说啊，我估计今天呀也是有很多说不完的啊， 咱们以后还有机会。 哎，小强老师这个背景材料做的很多啊，这个是我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工作以来拿到的最后的直播稿子啊，这是手上一掐就20多页。希望我们能够找到一些比较冷门的，也是比较有益有趣的内容来跟大家分享啊。还是提醒各位，北京人民广播我们的微信平台仍然在跟大家互动啊，我们上下半段各有一道问题，你要答对了呢，有可能获得北京人民广播提供的一份小奖品。那我们上半段的问题还是请小强老师先给我们出来，好吧？ 好的，好的。是这样，因为每次出问题呢，可能比较难一点哈。那今天我这两道题都相对来说简单一点。 哎呦，真不容易啊！ 如果说大家对北京相对来说稍微了解一些，应该就会知道。上半段的问题呢是这样的，就说石平梅女士的墓啊，在北京的一座公园里边，请问呢是哪座公园？我说四个啊，大家可以如果不知道可以选一下。知道的就直接答就好了。A 是日坛公园 ，B 是颐和园 ，C 是陶然亭公园 ，D 是龙潭湖公园。 好啊，就是 日坛、颐和园、陶然亭、龙潭湖。 好啊，四选一。 嗯。 好，那我们今天就开始咱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今天要说三位文学家哈，我压力很大哈，从哪儿开始说呢？我觉得说不完，那就先说说巴老啊。 对， 巴金先生呢，这个反正就我们上学就是知道《家春秋》啊，这三部是最有名的啊。 我觉得你应该学过一篇作文，不是一篇文章叫《繁星》。 繁星，哎，对对对，是是是啊，对。但是其实在这个学生时期呢，接触他的作品不是很多，一个是有这个时代相隔啊，再有就是可能他同时期的这个作家也有很多啊，那还真的不太知道，就是巴金先生跟人艺还有交往啊，尤其我看到材料当中说跟曹禺先生可以说对他有知遇之恩啊，或者说是称为他的一个伯乐啊，或者说雷雨这部话剧的伯乐，要是没有巴金先生的努力的提携和慧眼识珠， 可能我们戏剧史就要重写了，真的可以这样说，是吧？ 确实是， 因为我们知道雷雨这部戏非常非常的重要，可是在他问世之初居然会遭到三退稿，是吧？那么不容易能够走出来，我都觉得这个事情让我觉得都很诧异啊，简直是不敢相信。那我觉得在正式说这段历史之前，先来说说巴金先生这个名字吧，好吧？刘琳老师给我们解释解释，他为什么叫巴金了呢？这据说是很多人说是两个俄国的文学家，也是革命家，是吧？思想家，他们的名字的一个组合，是吧？ 对对对对，两个字哈，有这么一说 啊。但其实呢，不是这样，是吗？ 其实还是有它的偶然性。 那您给我们讲讲巴金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 对，这是咱们经常喜欢聊的一个话题哈。对，那个是有这么一说，说巴金这两个字呢，是来自于两位俄国的无政府主义者的名字的组合，因为 巴老也是革命者， 对、 哎、 他本身他就是一个倡导无政府主义者，年轻的时候，但是后来巴老自己说哈，其实不是这样，这个金，可以说有一点意思，金是当时他正在翻译俄国的这个无政府主义者的这个叫巴鲁泡特金，是吧？ 对， 他当时翻译他的作品叫《伦理学》 哦， 正好他选中了这个金字，他当时是在28年写了这个《灭亡》这部作品之后，要用这个笔名。那巴呢？他说实际上不是那个巴库宁，那另外一位无政府主义者，他是当时呢去留学的时候呢，有一个同学叫巴恩博，巴恩波，他跟他在法国住了一段时间。但是不久呢，他听说这位同学因为某种原因自杀了。 哦， 他刚好在这个起笔名的时候听到了这个消息，就有点悲伤。结果他就说用他这个姓吧，用了巴的这个姓，就组成了这样一个笔名，叫巴金。 其实是纪念的是他这位 朋友 离世的这个同学啊，是这么组合这名。那看来这个还是很私人的，他要不说大家谁也猜不出来， 是 吧？原来巴金这个名字是这么来的啊，今天长学问了。好吧，那咱们就说一说吧，这个巴金先生跟曹禺先生他们的交往。可以说这个，因为对巴金先生这个他的这个个人的生活感情故事，我们知道就是特别特别的，这叫什么呢？就是一生痴情啊，是吧？只爱一人，这是传为佳话。但是没想到他跟曹禺先生的友情也是如此， 是 吧？ 是 是。那您好好从头给我们讲讲他跟曹禺先生的他们二人的这个交往。 好的，好的。他跟曹禺先生可以说是一生的挚友。最早相识呢，当然就是30年代。我记得上次的节目咱们说过一点哈， 对， 当时是1933年，其实呢这里面还涉及到沈从文先生 哦， 就讲起来特别有意思，他们几个人这个友情都是互相交缠着一生的友情，当时是沈从文先生刚新婚，在1934年的时候，新婚呢，沈从文先生请巴老到北京，到他的家里来做客 哦。 巴金先生就来了，来了之后先在沈先生家住了几个月，而且在这一段期间他俩都在创作，一个呢在创作他的爱情三部曲中的这个《雾与电》《雨和电》，对，当时沈从文先生在写《编程》，就把家呢让了一小间呢给巴老住，他俩就互不干扰，非常好。那住了几个月呢，巴老又转移到就是北海的三座门大街，当时是文学季刊的编辑部，他的好朋友靳乙那里，就在这个地方他看到了曹禺先生的稿子《雷雨》。 哦，是这样一个哈， 对， 这样一个这个我觉得如果要真的有时光机啊，派一记者过去哈，啪啪捏两张照片，就像我看那电视剧，这是多么有趣的瞬间！你看， 对， 对， 对， 这是同时是伟大的，可以说三部作品相交的时刻， 对， 是吧？ 对对，都是在那几年， 就 是那一代的这个后来的文学巨匠，其实都是在那个时代写出自己最好的作品。 那这个《雷雨》问世之初，我们说这个特别不受人待见哈，是吧？尤其那个靳乙先生说拿着这个书稿去找郑振铎来这个说的时候，说你看这个年轻的作者写的这个，我觉得不错，是吧？咱们是不是发表一下？郑振铎先生不是很喜欢，是吧？ 对，他觉得写的比较乱。 哦，那您再讲讲，那这个后来是怎么问世的啊？这段故事，这特别重要，这是对中国戏剧史影响深远、极其深远的一段过往。 是是是，这个细节确实很有意思。是靳乙呢，跟曹禺先生呢是初中的同学。 哦，这么个关系， 他俩就是好像是换铁的兄弟吧？ 嗯， 关系非常好。 他们应该是就等于确实就等于是像以前说就是磕头拜把兄弟这样 的。对对 对, 对, 对, 对 哦，还有这样的一个交情啊！ 而且靳乙的这个人呢，他就适合特别适合做编辑。发掘好的作品是这样， 他本身也是个翻译家。 对对 对, 对，他也是个翻译家。那这个曹禺先生经常跟他在一起。那写完了《雷雨》呢，刚好曹禺先生也是从清华大学毕业，就没管这事儿，把稿子给了靳乙。那靳乙当时是跟郑振铎在一起，在创办这个文学季刊，租了这个三座门大街的14号的这个房子。 这个文学季刊当时是就是很有这个影响力的一个刊物是吧？ 就是他俩当时创办的这样一个。 哦， 对，刊物， 嗯， 但是可惜呢，时间不长， 嗯， 这是后话了哈，对，然后呢，他先交给郑振铎，郑振铎看了之后觉得写的不好，结构有点乱，然后他就跟靳乙这样说，当然没有直接说退给曹禺先生，那靳乙只好把稿子再拿回来，结果不久呢，又交给了这个李建武看。对，李建武呢是也是清华的西语系的，等于是跟曹禺先生也是同系的同学。 嗯， 那他呢可能看到的更多，西方的作品看到的更多，而且他也演戏，他也是一个相当有名的这个演员。然后他看了之后，他觉得也不好，这有点模仿国外的剧目的那种感觉。 嗯， 先后被两个人否定了。 他特别看到一个细节，就是跟他后母乱伦的这个 对对对， 他就觉得好像跟什么什么戏特别像。 是是是， 就是那个古希腊那个戏剧嘛，是吧？ 嗯嗯， 尤里彼得斯的那个，还有法国拉辛的那个， 都有这个细节，有这个情节。 其实很多戏都有这方面的。 对对对对，那当时靳乙就不好意思再拿出来了。啊，就放到抽屉里了。结果不久呢，巴金先生来，就无意中聊怎么组稿，怎么这个来发现年轻的好的这个作者。哎，靳乙就这个机会把这个稿子拿出来了，给巴金先生看。巴金先生看了特别感动。他后来回忆，他是这么说的：他说6年前在北平三座门大街14号南屋中客厅旁那间有蓝纸糊壁的阴暗小屋里，就是这个画面感特别强哈。 嗯， 我翻读那剧本的数百页原稿时，还少有人知道这杰作的产生。我是被他深深感动了的第一个读者，我一口气把它读完，而且为他掉了泪。 嗯， 后来还有一篇文章说他掉过四次泪， 对，他说为他掉过4次泪。 但是 这个就是 他说第一个读者，其实我觉得应该是郑秀，可能是 对对对对对，对， 是另外一段另外一段故事了啊。 对对对， 嗯，所以这个可以说两个人就是因为作品的这样一个相识、 嗯、 啊，这应该就是。灵魂的挚友，可以这样说，是吧？ 其实当时是这样，这个靳乙啊，他跟这个郑振铎后来因为一些小因为稿件的事情，闹得还不是很愉快，所以呢，就是就没办法再说我 拿出，就不好再说这稿子，推荐这个稿子， 对，所以他就其实他是很为难那时候， 嗯， 那么好一个朋友，你说他要觉得很好，我又不能推荐，怎么办？跟巴金正好就特别的。 那就真的说特别多亏巴金的支持， 对 他的提携， 慧眼慧眼， 那就是最终这个对刊登这个剧本是吧？ 对， 就是在这个文 学 季刊， 对， 哦，就在这儿发表了， 对，就是在1934年第一卷的第3期上，而且巴老师建议全文刊载的，不要断着载，因为时间长了的话读者会忘，所以就全文刊载了。 这可真是啊，这个可以说是力挽狂澜型的啊，从这个完全三退稿哈、啊、就是到全文刊载啊，这真是我觉得这是很非常，这件事情本身就非常具有戏剧性是吧、啊、 它这个戏剧主要是这个稿件出来之后立刻就轰动了， 嗯， 很多的剧社都在演这个戏， 嗯， 这一下子我觉得就是完全就是跟想，但可能想象只是发一稿跟不一样的。 我是看到这个巴金先生的妻子萧山老师也在学校戏剧演出当中还演过司凤呢啊， 对对对对， 是吧？ 对对， 哎呦，这一段历史啊，其实这个《雷雨》呢，这真是一出名戏。我其实是有一点不理解的，就是说他演出来很轰动， 而且这个戏在中国的戏剧史上又是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就最具有分量最具有重量级的一部作品。那为什么那两位大家是吧，那他都比我们聪明啊，那郑振铎那还了得吗是吧，那李建武老师他怎么就看不上呢？刚才刘林老师说了一点，就是因为他们各自的这个学识，他们的这个对戏剧认识的背景是有关系的。那究竟他们的观点有什么是怎样的观点啊？这样我们先来听一段广告啊，广告之后再给大家揭晓，小强老师的稿子里面就有这样的各种的原因，很有味道。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小张，来北京五年了吧？恭喜你有了自己的房子。 燕子姐，帮我推荐个装修公司呗。 这简单，找一号新家呀，设计时尚，价格合适，家具家电全免费。你拨打400-876-4888，赶快咨询一下。 全北京超丰富的实景样板间，随意选，先体验后装修。 装修房子，眼见为实，请认准一号新家，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古风、古韵、古文明，新潮、新貌、新发展，历史的北京，创新的北京。文化的北京，梦想的北京，打开文化之门，北京文艺广播，每晚7点到8点，与您相约。 好啊，这个咱们接着聊啊。刚才说了，这个郑振铎先生居然说写的太乱啊，我就很不理解这个事情啊。因为是这样，我们看文艺评论，其实它跟文艺作品，这是我们说这个叫文艺活动的两个翅膀，缺一不可啊。好的文艺评论呢，可以促进文艺作品的这个进步啊。文艺作品跟文艺评论是互相这个取长补短，互相这个共同进步的一个关系啊。比如说我们看到脂砚斋之于红楼梦，对吧，金圣叹之于水浒，你甚至就是这个文艺评论有时候跟这个作品它是融为一体的。那郑振铎先生为什么他说觉得雷雨写得太乱呢？那是因为他的这个背景啊，他是非常熟悉民族戏曲的。那对于戏曲来说，这个叙事方式跟我们今天我们当然很熟悉了，对吧，在这个戏剧舞台上像雷雨这样的，他是多线索这样来叙事的，那可能对于郑先生来讲呢，就是不符合他那个欣赏习惯，他可能觉得写得乱啊。那个另外那位特别熟悉西方戏剧的李建湖先生，他又不太认可这种就是叫易卜生的这种是吧近代剧式的这种表现形式， 他可能是不是也想追求创新，希望有一个创新的形式， 是吧， 他就觉得你怎么跟人家一样呢，为什么用人家情节呢？ 但是你看巴金先生他看到的是什么，他看到的是这个作品的灵魂，我们可以这样说，对吧， 对， 就是这个整个作品他所体验出现的就是这种情感，以及啊，就是这个作品带来的是真实的生活的一种情感的一种反应，一种积累和一种感悟啊。 感动， 我觉得这个呢就是说感动了这位作家，同时他也就成为了可以说这是我们中国戏剧史的大恩人啊。要是没有他的可以说是力排众议的话，我们就也就可能就没有雷雨了， 是 吧， 可能他们俩还是有共鸣，都来自于封建家庭，对，然后呢就是里面一些人性的挖掘，这方面可能巴金跟他就是更能理解曹禺先生。 那这个那从此也就开启两个人的这个一生的友情了呗，是吧， 是， 那您再给我们讲讲， 仅仅是开始， 是吧， 对， 您再给我们讲讲后续他们两个人的这个他们的往来。 对，刚开始说那个文学季刊哈，那个后来这个文学季刊只办到了1935年，后来呢晋禹到了上海，到上海重新创刊，又创办了一个叫文纪月刊，所以这两个特别容易乱。 文纪月刊 、 这个我觉得就是刘老师研究的一个特别认真的一个态度。我在编这稿的时候这两个我都弄混了 、啊、 对，因为我们从开始筹备博物馆的时候就接触这个，就那会儿我们也乱过。 对，大家如果去人艺的， 蛮像 的，如果去人艺戏剧博物馆都能看到这本 文学季刊， 就是有雷雨的这个。 对，为什么又后来又涉及到文纪月刊？因为曹禺院长在写这个日出，又是发表在文纪月刊上。 日出是发表在那个 上面。可惜这两个刊物时间都不长，就是一个是出了8期，一个是出了7期。但是有幸的是，曹禺先生这两部有名知名的作品在这两个刊物上都是 在这上面发表的。对。 那么后来这个巴金先生跟曹禺的两个人的交往是怎样的？据说两个人在耄耋之年啊，是惺惺相惜，还觉得没有见上一面还蛮遗憾的，是吧？ 对对对，他们后来晚年基本上都是通信，两个人之间写了很多信，然后里面的内容看起来也是很感动的，因为后来两个人身体都不好，当然了，在文革之后有一段时间，他们是有一些戏剧活动是见过的，巴老还曾经到仁义来看过戏，这很难得的，这样的次数不多，那么到八九十年代，两个人基本就是通信， 我觉得最后他们就是一个中秋节的时候，两个人打电话，哎呀，这种这个。故事的这个情节特别的感动人，我觉得这个让刘老师给大家说一下。 对，是83年吧，是吧？在中秋节的93年，对，他们就是两个人互相在信里面老约，说我们在什么时候见一面，是上海见啊，还是北京见？但是因为种种的原因，因为后来巴老也是帕金森症嘛，也是不太方便，也不太方便行动。那么有一次，他们93年就是说相约在杭州聚一下，结果后来又没有成行。到了中秋的时候，他们两个人就只能是通了个电话，然后这个通完电话之后，巴老写说，我清清楚楚的听到他的声音还是那么响亮，中气十足。那么曹禺先生说，我们共有一个月亮，这是巴老说的。然后曹禺先生说，我们共吃一个月饼。 天哪，我觉得 好，而且是最后一次 是吧？ 之间通话，对， 哎呀，我觉得这个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是吧？尤其在那样的岁月风雨飘摇啊，两个人 这个巴金跟靳怡也是特别好的朋友。后来两个人创了这个《收获》，这么著名的一个文学期刊，《收获》是两个人创的。 是这样哈。所以我觉得，虽然说我们今天回想起来是唏嘘感慨的，但是我觉得可能他们彼此这样的惺惺相惜，其实是很幸福的啊。这个不相见呀，有时候这个想念呀，这种感觉是更加的美好。今天我们的通信特别特别的发达，往往有时候还让你觉得挺没意思的。 对，现在就没有那个写信的心情， 是吧？那种感觉哈。 对， 好，我们真是啊，时间过太快了。这个说时兵梅女士可能这个说不尽兴了，咱们先把上半段这个问题的答案来告诉大家，好吗？ 好的，好的。这个很简单，我看这个所有的这个听众都答对了，就在陶然亭公园。我为什么要说前面几个？我可以跟大家简单说一下哈，也说一下北京的这些里边的一些很重点的一些 这些公园的 一些特色吧。就是在日坛公园呢，是有马骏烈士墓。所以我说是日坛。这个颐和园呢，有那个耶律楚材祠，以前其实也有耶律楚材墓。龙南湖公园呢，是有两位烈士的一个雕像，当时为了救这个这个落选儿童啊，这两个烈士在那儿牺牲了。这两个人叫高云涛、田霁月。 好，那么真正的选项就是石平梅女士的墓应该是在陶然亭公园啊。好，那我们上半段呢就稍事休息，咱们一会儿下半段回来就来讲一讲石平梅女士她的故事。这段故事刘林老师是专门做过研究的啊，是非常非常的动人。好，我们稍事休息，咱们一会儿见。 来北京5年了吧？恭喜你有了自己的房子。 燕子姐，帮我推荐个装修公司呗。 这简单，找一号新家呀，设计时尚，价格合适，家具家电全免费。你拨打400-876-4888，赶快咨询一下。 全北京超丰富的实景样板间，随意选，先体验后装修。 装修房子，眼见为实，请认准一号新家，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国家大剧院制作古希腊阿里斯托芬喜剧《鸟》，9月1至8日即将展翅归来。著名导演罗锦麟、罗彤父女搭档，携手国家大剧院戏剧演员队，奇思妙想，构筑鸟国城邦。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潮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情系国人中国风，夸墙你赞墙固，强强联合把这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度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讲信誉重环保，神州处处夸美潮。 美潮 Miracle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

好，我们就简短的说一下石平梅女士吧，啊，因为还要留时间给沈从文先生啊，都是大家。因为这个对于石平梅女士呢，我是真是完全不熟悉，很隐隐约约听到过这个名字啊。后来到咱们人艺博物馆的时候呢，这个刘林老师给我们讲了那一段他跟焦俊先生的这一段交往啊，真让人特别感动啊。就是尤其是在那样一个年代，战火纷飞的年代啊，两人的非常纯真的这样的一种感情，或者说叫做与风月无关啊，但比友情还要更前进一点，是吧？这段至真的情感真的是非常美。那刘林老师是专门做过这方面的研究哈，就是今天这时间不够，我这很着急，您是给我们讲那最核心的。 对，我只能简单解说了哈。 好吧啊， 最核心的当然还是说得说展品藏品。 嗯， 就我之所以能做这个研究，也是因为有幸我们馆里面有这样一批珍贵的这个信札，就是当年石平梅写给焦先生的有十封信，都在我们馆保存收藏着。这也是得益于当年的焦先生的家人把这批信捐赠给我们馆。 嗯， 那仔细看这些信的内容，是集中在1924年到1926年，刚好是就是石平梅在因为他的生命非常短暂，1928年就去世了。 对、哦、 对，他跟焦先生是通过文学社团的活动认识的，他们的交往也就是四五年的时间。 但是还有多少是 投稿 吧，投稿、 嗯、对对对对，投稿是投稿的活动、嗯、啊但是呢就这几年时间发生了很多事情，三一八惨案啊、还有这个高君宇的去世。高君宇是石平梅的男友。 嗯， 那刚好 是 这个、 这个感情也是就是非常非常的有戏剧性，就是说是这个高君宇在生前呢，他是对石平梅女士展开过热烈的追求，是吧？但其实石平梅女士她是其实也是犹豫也好，或者说她的比较保守啊，她没怎么应，是吧？反正就是这个左右摇摆吧。结果就在这个时候，高君宇去世了， 对， 是吧？ 对。 然后石平梅又觉得就是很遗憾， 很遗憾， 对吧？ 对对对。 然后那个焦俊先生他跟高君宇的这个关系也非常好，是吧？然后说还曾经去专门去吊唁他， 对对对。 然后就为了怕说石平梅女士怕他伤心，然后就没有找他。结果到这个高俊宇的墓前，却遇到了石平梅女士， 对对对， 是吧？ 就是这个他们这种友情的纯真， 嗯、 还有这个互相的这种关心，因为这看这十封信里面，其中有六封都是写石平梅怀念高君宇，里面屡屡提到他的名字，他一直不能从那个悲伤的情绪里出来走出来。那么焦先生一直很关心他，在劝解他，尤其是高君宇忌日的时候，他们相约去陶然亭去扫墓，所以就刚才赵亮说的这种，又担心他，然后呢，又最后还是难以从这种悲伤的情绪里的这个出来走出来。 嗯， 我看到您那里边就这个写的文章里边就写，他说他们曾经有一次在这个陶然亭去植树的时候还碰到过。 嗯， 对对对对对，就是因为其实他是反映了五四运动以来这一批文学青年，他们思想上的一个变化。如果没有石平梅这种新女性的这种对爱情、对婚姻的这种追求，可能也不会产生这么多凄美的这样的故事。 他们是以姐弟相称， 对，在信中就是以姐弟相称。 嗯， 因为当时石平梅实际上感情也很坎坷，她从家乡到北京的时候，就是因为有一段情感上的伤害，所以呢，后来碰到高君宇，她又觉得很难抉择。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又认识了焦先生，焦先生就把她作为一个非常这个倾慕的这样的一个姐姐。 嗯。 文学上的这样一个好友。 嗯，不过我刚才说呢，这个虽然与风月无关，但是比友情还要更进一步啊。 嗯， 我觉得这其实这样的一种朦朦胧胧的这种爱慕之情是非常非常美好的。 其实有一句话我觉得可以提一下，就是这个是这个焦先生的女儿焦世红她写的一篇文章哈，然后里边就提到一点，说当时呢，这个父亲心中是很崇拜石平梅，就说焦俊先生啊，说他曾对他和平梅共同的好友叫陆京青， 陆京青 啊，就是他那个信当中写的京青，就是他，是吧？ 京青，对对对。 他怎么说呢？说我崇拜梅姐，简直到了爱她的地步。 嗯， 大家可以回味一下这句话。 嗯， 我觉得其实能很能说明问题。 嗯， 那么其实这个就是这一批信是特别特别重要的哈。除了你看，首先是为刘林老师就提供了这样的材料，可以作为研究石平美女士本身啊提供了这样的材料。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它其实也是一种反过来可以证实当年的这些啊，比如说三一八惨案这些历史事件，对，它是反过来可以来证明的，是吧？ 它其实上是为五四以降。之后的包括新闻界、教育界，还有当时历史实践这些知名的人士，提供了很多物证。 其实我觉得这个珍贵之处就在于什么？他好多还有几封信，好像从来没有收入到任何的书里面、集里面， 还没有披露的。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珍贵的。大家如果去人民博物馆可以看到这些信。 原来说的是15封，那实际上现在看来一共有17封他们之间的这个信。 好，那我们是没有更多的时间啊，再来来说这个石平梅女士。 最后说一句，就是最后在石平梅她去世以后，作为一个她的朋友嘛，在她的追思会上，等于是这个焦菊隐先生曾经致辞。这个可以提一下，确实是。 那么对于这个石平梅女士的她的这些信啊，如果大家想看到，其实可以到咱们仁义的戏剧博物馆啊，现在是能够看到那个信原本的样子啊，看到那个原件。 对， 我觉得你看到那个信的时候，真的有一种恍如隔世之感。首先呢，那个字啊，因为他的，我发现他好像这个钢笔字和写毛笔字好像就很不太一样。就是他那个钢笔字写的很小清新哈、清新委婉 的 感觉。 信封是很清新的， 是吧？但是一写这个毛笔，马上这个风骨就出来了，就是有那种就是很像男人写的字、 力道就出来了， 是吧？ 对对。 所以就是特别特别让人感觉到，就好像那个时代啊，好像大家都有这种修养哈。 对， 而且看字有时候你就能看到一个人的品格啊， 就是为什么叫民国四大才女之一，她还是有才有个性。 她也写小说， 是吧？ 对， 所以就是 北京著名的女诗人， 对， 所以就让大家更觉得特别的遗憾，也更觉得她跟这个焦先生这一段交往是特别特别的珍贵啊。 对对对，后来她去世之后，实际上给焦先生打击也很大，还生了一段病。 哦、 那么一直到后来又经历抗战等等，到1949年，焦先生在跟夫人秦菊女士成婚之后，又特意带着夫人到唐人亭去看望拜谒他们的墓地。 好，那我们对于石平梅女士的这个回顾啊，咱们就先告一段落啊。接下来还有一位大家，沈从文先生，他的故事要讲啊。他的故事从哪儿讲呢？我觉得咱们也够不厚道的了啊。小强老师制作了这么一段音频，是挑了这么一段走麦城的事儿。这是沈从文先生第一次上课，这么一位大家呀啊，这历史学家呀，又是文学家，是吧？居然上课的时候，遇到了这个比较尴尬的这样一个窘境哈，来，我们来听一听，有请殷超给我们讲述这一段故事。 大家好，我是殷超，欢迎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文学家与仁义系列节目。今天我们来跟您说说沈从文先生的故事。沈从文先生曾经对采访他的美国学者金介甫说，我第一次上课站在台上2个钟头，一句话都不说。难道沈从文先生真是这样的大学老师吗？那是在1928年由徐志摩介绍，胡适同意聘用沈从文为上海中国公学讲师，主讲大学部一年级现代文学选修课。第一次登台授课的日子终于来临了，沈从文呢既兴奋又紧张，在这之前他做了认真而充分的准备，估计这个资料啊足足够1个小时的使用，而且呢绰绰有余。从法租界的住所去学校的时候，他还特意花了8块钱租了一辆包车。第一次以教师身份跨进大学的校门，不能显得太寒酸呢，是不是？按照预先的约定条件，讲1个钟头的课只有6块钱的报酬，那么结果自然是赔本啊。当时沈从文在文坛上已经是初露头角，在社会上已经是小有名气，因此呢来听课的学生特别多，而且今天又是他的第一堂课，还有一些并不听课，只是慕名而来以求一睹尊荣的学生，所以说教室里早早的就挤得满满当当的。沈从文低着头急匆匆走上讲台，他站在讲台上，他 抬眼望去，只见黑压压一片人头，心里呢就陡然一惊，无数条期待的目光将他要说的第一话愣是堵在嗓子眼里，同时呢这原先想好的话一下子都飞蹦开去，留下的只是一片空白。一分钟过去了，他没能发出声来，五分钟过去了，他仍然不知从何说起。在众目睽睽之下，沈从文竟然呆呆地站了将近十分钟。一开始教室里还起着人声，五分钟过后教室里的声浪逐渐低了下去。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整个教室鸦雀无声。沈从文慢慢地平静下来之后，原先飞散的话语又开始在脑子里面聚绕组合，他好不容易才开了口。那么这第一句话出去就像冲破了强敌的重围，大队人马终于是绝尘而出。他呢一面急促地讲述，一面在黑板上抄写授课的提纲。但是呢他又一次事与愿违，预定一个小时的授课内容，不料在匆忙窘迫之中十多分钟就全讲完了，于是呢他再次陷入了窘迫。最终他只能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道：我第一次上课，见你们人多怕了。下课之后同学们议论纷纷，消息传到教室中间，有人就说沈从文这样的人也来中宫上课，半个小时讲不出一句话来。这个议论呢又传到胡适的耳朵里，胡适却不觉得窘迫，他笑了笑说：上课讲不出话来，学生也没轰他，这就是成功。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好啊，刚才这一段故事，沈从文第一次上课啊，这个真是够囧的， 太囧了， 真是太囧了，十分钟说不出话来啊。后来这个被夸张演绎到说半个小时啊， 他自己说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啊。当然了，那台上那十分钟比两个小时比一天时间都长啊。哎呀，我觉得呀， 这主要就是他这个。看他第三课的里边，还有他后来的夫人 是啊，张兆和呀，是吧？那我觉得这个从刚才这段故事当中，我就听出来一件事儿，这胡适对他是真爱，是吧？居然跟人家说：“哎呀，反正学生也没有轰他，这还算成功的。”而且我们知道，这个张兆和要是答应沈从文，你说他课上成那样，是吧？这学生他也没什么好印象。那要不是胡适从中那么努力的去去这个牵线搭桥，恐怕也没有后来这一段佳话，是吧？好了，咱这些都是次要的啊，主要还是说沈从文先生跟北京人艺的这一段缘分啊。我们知道他这个在文物研究领域真是大家，也是全才，是吧？那这个他的这个学术的功底是为人艺能够打造很多的经典的历史题材的话剧有非常好的这个基础。而且我们知道八七版的《红楼梦》他也是顾问之一吧，是吧？但是有人说好像他不是这个服装方面，好像不是他的顾问啊，这个好像还存在一些争议。但是我们在这个人名单当中看到他和曹禺先生都在这个其中，是吧？八七版的《红楼梦》那么这个是1949年以后，我们知道沈从文先生他是要转业了嘛，是吧？离开这个北大 了就是在那个后面，是吧？ 对， 跟人艺有了这个交往。 对 是吧？ 从58年开始。 好，刘丽老师给我们讲讲他是怎么跟北京人艺来这个合作的。 好的那天我们还跟张老师说为什么人艺能有这么多好戏，是因为当时有那么多大家哈能够指导我们的创作。那沈从文先生是从1958年到1963年，人艺一逢排历史剧就是请他来做我们的古代服装服饰包括舞美布景方面的顾问。他的这个对文物的研究啊真的是怎么说呢，特别的严谨。 像比方说最开始一个戏，这个蔡文姬哈，他曾经给这个仁义的人讲这个宋代的文姬归汉图， 嗯， 他一下能举出六幅的不同时代的不同人做的文姬归汉图，从上面能看到当时时代人的服装服饰，他的生活环境里的用具，并且把大家带到故宫，把这些画都调出来，嗯，只要有的或其他资料， 哦， 就给大家直接现场讲解。 哦， 嗯，所以当时所受的这种创作方面的这种参考的资料和这个启发呀是非常丰富的。 嗯 啊，当时郑荣老师曾经在回忆录里就写过这一段， 嗯， 沈从文先生给他们讲。 嗯，除了这个文姬归汉图是直接从故宫把这画都调出来， 对，是吧？对对对， 天哪， 文姬归汉图在很多地方都有，在美国，在台北， 嗯， 啊，在吉林，那故宫也有一个。 嗯， 其实我为准备这期稿子哈，我特意买了好多关于沈从文先生的书。 哦， 他特别他那本最著名的这个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哎， 我也买了一本，然后呢，我看我觉得好多跟小说一样写特别好。 哎，这个我觉得这个就是。就是文学家又是史学家，这个就是他的一个优势，对吧？ 嗯， 就首先呢，他这个研究历史的时候，他又有这个文人的笔触，他不会写得很晦涩，就让你读起来这个可读性又很强。然后他又在创作自己的作品的时候，他能够把他的历史知识直接应用其中， 嗯， 这个也是一个优势。 对， 但其实我们知道这两种思维方式有时候它是打架的， 是是是 啊，一个要特别严谨、特别理性，一个又要特别的这个需要灵感、需要发散啊， 嗯， 所以，我挺不容易的了，先生。那么沈从文，我们知道他在这个红学方面也有自己的贡献。其实我今天看到这个，今天又因为要读他的材料啊，又回去看了很多，就是这个红学在真正成为这个一门就是学科学问，他在诞生之初这些大家的辩论，我就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我说那个年代在学术上的这种争论啊， 嗯， 真的是特别的纯粹。 嗯， 你看胡适跟蔡元培两个人就打了个不可开交。 嗯， 但是这就是 学术之争， 就真的就是在赛场上运动员们争的是你死我活， 嗯， 但是场下咱们就是好兄弟，对吧？ 嗯， 好哥们儿就是这样啊。 嗯， 然而在赛场上就是这个叫什么，这叫职业精神。 嗯， 而今天我们看到有的时候，尤其是这个旁观者，我们会把这种争论把它变成人身的这种攻击，这个就是特别特别不能要的啊，要不得的啊。从沈从文先生他的这个故事当中，我们其实也能够读到他的这种职业精神啊。 嗯嗯， 那除了给北京人艺来做这方面的这个顾问哈，其实我们这个问题的答案也出来了，是吧？第二的这个问题的答案，小强老师公布一下吧。 这个答案其实很简单，因为我说到这个有三部是历史剧，虎符、蔡文姬、武则天都是历史剧，所以肯定是他来做的。 嗯， 这个茶馆呢，现在来看应该不算是历史剧， 很近了，就 对 对 对，就所以这个答案是茶馆。 嗯，那问一下刘云老师，沈从文先生有没有什么藏品呢？现在在我们仁义的博物馆当中 还是挺多的。 哦， 我们还真是有幸，刚才说到有五个戏嘛，都有沈从文先生的指导。那当时他写过来很多信，也是今天信比较多 啊，有信 对 啊， 对，包括这个排武则天的时候，他写过来一些让仁义的剧组去参考什么资料，他。 嗯， 有一封信列了36条， 哇！ 对，然后我们 页只有10页，只64条。 对， 哦， 对对对，他， 嗯， 从服装到生活环境里的家具样式， 嗯， 包括看完了戏的这个排练之后，他说：“那让舞美人员坐在我旁边， 嗯， 这样的话就便于他当时就知道了，因为可能如果回去再记，可能记不了这么全。” 就一边看一边讲。 对对，从这个榻到这个皇帝的宝座，到这个鞋子的颜色， 嗯， 这个兵器武器应该是什么样子，他都给你罗列出出处来让你参考，而且是一种非常谨慎非常的谦虚的这么一种态度。 嗯， 经常还说可能是这样，这个我可能懂得不多，可以参考哪个画，列了很多， 哎， 一边写还一边画，有一些兵器的这个样子，他就把它直接画下来， 直接画出来。 对，其 实这跟他 特别想引用那个 赵老师，他当时， 啊， 当那个 赵老师，哎，也有这个关系。 他当时在当， 啊， 当老师教课的时候也这样， 啊， 就他有时候就让那个学生写作文哈， 嗯， 写完作文之后呢，就是